第五十一集， 市局监控室内，周启阳快进着监控画面，视线跟着那辆黑色的悍马，目不转睛地追踪着车辆的行驶轨迹。 云章路、怀宁路、春桥路，找到了，他现在在307省道。 好，别挂电话，随时监控吴佳义的位置报告给我。 说完，孟昭将手机连接车载导航，搜索出通往307省道的最近路线。 导航成功，请按为您规划的路线行驶。 孟昭看了一眼屏幕上的地图，再一次重踩油门，将车提速。暴雨如注，疾驰的车子以最大马力劈开了密集的水帘，飞速滑动的雨刷一次一次地划开了挡风玻璃上厚重的雨雾。周启阳再次报告， 吴佳义开到了409国道，在盘山附近。 也许是山路不太好开，从周启阳发来的实时位置看，两辆车的距离正在迅速地缩减。三分钟之后，陆时琛打着方向盘转弯，也把车子开到了409国道。见周奇阳迟迟不报告吴佳义的最新的位置，孟昭催促道， 现在在哪儿？ 过了上个摄像头之后一直没在下个摄像头出现，不知道是不是停在了半路。 周奇阳说话之间，陆时琛已经把车开到了吴佳义最后出现的位置，把车速降了下来。灰蒙蒙的天色，倾盆暴雨之下，视线的能见度极低。孟昭看向车窗外，试图寻找着那辆车的踪影。 又消失了，难不成已经发现了警方在跟踪，改走其他路？ 孟昭很快否认了自己的这个推测，不可能，两个摄像头之间的路段上并没有通往小路的出口，吴佳义只可能是把车停到了某一个地方。忽然之间，孟昭隐约看到前方不远处似乎有一座厂房，而厂房的大院之中似乎还稀稀拉拉地停着几辆车。孟昭指向厂房说， 东北方向，去那里看一下。 陆时琛关了车灯，把车慢慢地驶进了车房大院。看上去这应该是一个木材厂，足有几十米长。陆时琛把车停到了厂房最东头的角落，在屋檐下方，他们贴着墙开始一辆车一辆车地搜寻起来。忽然，一辆极其显眼的越野车映入他们的视野。从周奇阳提供的照片来看，这就是吴佳义驾驶的黑色悍马，而吴佳义此刻应该就在厂房之中。 吴佳义为什么特意来这里？ 想到上一次在盐城的遭遇，孟昭抬手按上了自己的腰，卸下手枪握在手里。他把陆时琛掩在身后，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厂房大门前，而后缓缓地推开了铁门。厂房内一片漆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孟昭与陆时琛屏住呼吸，放松动作，警觉着摸索前行，随时准备应对突如其来的危险。每踏出一步就可能招致死亡，这种处境让他们在精神上高度集中。与此同时，在等待眼睛适应黑暗的间隙，两个人集中精神分辨着周围的声响，试图判断吴佳义的方位。忽然啪的一声，灯亮了。孟昭和陆时琛始料未及，刚刚适应黑暗的眼睛在强光的照射之下短暂地丧失了机能， 眼睛虽然看不见，但是两个人却同时闪向了两边，这个时候如果站着不动，就一定会成为靶子的。果然，只听见砰的一声响，一阵熟悉的弹珠散落的声音，是一把猎枪。视线恢复之后，孟昭立刻搜寻吴嘉义的身影。只见吴嘉义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包，正快速地向门外走，而跟在他身后的警戒孟昭的，就是其中一名跟他们在盐城打过交道的杀手。孟昭抬起手枪，刚想瞄准那个持枪的杀手，杀手突然向他扔来了一个黑色的小罐子，像是炸弹。砰的一声闷响，那个东西在他们面前几米远的距离落地，浓浓的烟雾顷刻之间弥漫开来，整个厂房在短短的几秒之内就充斥着滚滚浓烟，原来是用来阻挡视线的烟雾弹。趁孟昭和陆时琛无法视物，吴嘉义和杀手逃得很快，转眼之间就出了大门。窗外一声剧烈的引擎声响起来，两个人意识到吴嘉义他们要开车逃走，孟昭和陆时琛同时跑向了停车的位置。伴随着引擎声轰鸣响起，他们的车子紧紧地咬住了吴嘉义的黑色悍马。暴雨倾盆，两辆相距约50米的车辆在盘山路上一前一后激烈的竞速，拉开了一场生死博弈。孟昭对周奇阳说， 让后面的车想办法去别的路口堵住吴嘉义。 好。 驾驶车辆的陆时琛紧盯着前面的悍马，一直紧踩着油门，而孟昭则在看了一眼导航之后拿起手枪说， 这是那300米左右的连续弯路，过了之后就是一段直道，能在弯路上再拉近一点和前车的距离吗？ 应该还能拉近20米左右。 好，过了连续弯路，在刚进入直道那一段时间，尽量保证车辆运行平稳，我要一枪爆了他车胎。 前面也有一个人手里有枪，你小心点。 好。 孟昭抬手压下车窗，随时准备行动。陆时琛不断地变换着油门和刹车，握住方向盘的双手左右轮转，轮胎与地面摩擦所带来的噪音越来越刺耳，整辆车在连续的急弯道路上漂移前行，两辆车的距离越来越近，50米、40米、30米，伴随着又一阵刺耳的摩擦声后，车辆驶出弯路，进入到了直线路段。此时两辆车的距离已经不超过20米了。在车辆进入直道并开始平缓的行驶之后，孟昭的拇指立刻扣上了手枪扳机，他刚要把身体探出窗外，但是与此同时，孟昭也看到了前车车窗伸出的半个身子和漆黑的枪管。孟昭的瞳孔一缩，陆时琛也注意到了前车的动向。 孟昭，小心。 而那个杀手没有丝毫迟疑，果断开枪，爆开的钢珠横穿细密的雨丝，直直地射向车前窗。陆时琛急打方向盘，暴雨天里车轮与积水的路面摩擦力极低，车身几乎一飘，钢珠擦着倒车镜射空了，巨大的惯性让孟昭狠狠地跌到了座位上，手枪也差点飞出去了。孟昭回了回神， 没事吧？ 没事，你怎么样？ 没受伤，猎枪填充弹药需要时间，想办法再稳一稳。 孟昭说吧，陆时琛握住了方向盘，尽力地稳住车身，但是吴嘉义显然也猜出了孟昭的想法，车辆频繁地左右变道，在灰蒙蒙的天色和超高速的行驶状态之下，根本不可能命中。在尝试失败之后，两辆车继续疾驰，他们发现前方道路开始越发的狭窄，逐渐由双行道变为了单行道，只能容一辆车通行。这说明如果前方车辆的轮胎爆胎失控，那么他们也一定会遭殃的。孟昭已经失去了开枪的机会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